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第一行，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四念处观。四念处有四条，前面三条呢已经介绍过了，今天呢我们继续讲最后一条，观法无我。念处啊，这个四条啊，都是智慧啊，智慧的观察，也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这四条前面三条啊，是属于人生观，最后这一条啊，观法无我啊，是属于宇宙观啊。那么这个观法是正确的，确确实实是见到啊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与《心经》上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是一个意思啊。如果说我们怎样像菩萨一样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呢？四念处就是最好的下手方便。你从这个地方去观察，你观身啊，你观受啊，受是我们现前一切的享受感受啊，你观心，这个心就是念头啊，起心动念啊，最后叫你观法，法是一切诸法。前面三条属于身内的啊，这个末后一条呢，是叫我们看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啊。你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的思想见解与诸佛菩萨等同啊，跟他平等，跟他一样了。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在十法界游戏神通啊。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是受的业报啊，造的善业受福报，造诸恶业呢，就受苦报。六道众生呢，是业报身呐，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宰的。而业报里面呢，又非常复杂。这个我们冷静去思维就能想到，哪一个众生这一生当中啊？都是造的善业，没有造恶业，不可能的，一个也找不到啊。同样道理，你找一个众生呢，一生都造恶业，没有做一点善业，那也找不到啊。所以六道众生呢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善恶混杂。那就看是善多还是恶多善多恶少， 你能够享人天福报。啊，虽然享福，依旧是不如意思常八九。为什么还有不如意思呢？是善里面夹杂着恶报在里头。啊，造作恶业里面也有善业。啊，即使是堕在地狱众生，啊，地狱怎么堕的呢？现行里面造作忤逆十恶，这个堕地狱。可是地狱众生呢，也造作一些善业，或者是前一生造的，或者是多生多劫之前造的。啊，所以佛菩萨示现在地狱，也能够帮助他们。啊，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佛菩萨的帮助，在四种缘里面是属于正上缘，啊，这个是外面力量能够帮助你，这是缘呢，啊。可是你自己得有善因呢，你没有善因，这个善缘帮不上忙。啊，善因呢，清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，这三个是善因。善因加上善缘，善果就现前了。啊，像哪些呢？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到的。啊，婆罗门女的母亲造作恶业堕地狱了。啊，有没有善因呢？有。怎么知道有呢？他的女儿学佛，女儿修行，女儿念佛，啊，他虽然不相信，他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所谓是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，啊，他阿赖耶里面有这个种子，这就是善因，啊，于是女儿认真修行，因他堕落而修行正果，他就能脱离地狱。这个道理很充分呐，这个不是迷信呐。如果他阿赖耶识里头连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影像都没有，那就是佛菩萨示现也帮不上忙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总是要懂，于是我们就明了了，一切法中啊，确确实实如普贤菩萨所说，法供养为最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啊，布施供养的比较，啊，法供养为最，啊，法供养，我们要有心呢去修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呢种善根，啊，所以我常讲。这个出家人穿这一身呢，云林大袍，纵然是个破戒的比丘，他也跟许许多多众生种下善根，啊，他在路上走了走，不管他行为怎么样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这和尚，他就想到佛。你看阿赖耶里头就种善根了。 啊，这个出家功德经里面讲，出家功德非常殊胜，怎么殊胜呢？破戒也殊胜。啊，你帮助别人种阿赖耶识，种佛的善根呐，佛的种子种下去啊。你自己破戒犯规，你会堕阿鼻地狱。但是你帮助许许多多人种善根了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是哪一个行业也比不上的。我们细细从这理上去观察去分析，你才真正会懂得。阿赖耶识只要有这个善根，总有一天他会修行正果。要没有这个善根呢，那就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因此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示现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种种示现，以示现佛宝、僧宝为主，以这个为主，其他的这是为辅助。你看你读普门品，第一个菩萨现佛身呐，现比丘身呐。展开华严经五十三参，前面三位代表佛法僧三宝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从这四种正观，这是正确的观察，丝毫没有错误啊。前面讲观心无常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三心不可得。观法无我，就是万法皆空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个经文我们念得很熟，我们也记得很清楚，但是不能用在现前。现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了，迷惑了，不知道这些相是幻相，是了不可得。诸法缘生呐，缘生无性，没有自性呐。这一切法的现象，它的真相呢，就是缘聚缘散。缘聚现这个现象出来，缘散了，这个现象就消失了。你真正看清楚了，缘聚诸法不生。缘时消失了，诸法不灭。它没有生，哪有灭呢？有生才有灭，无生哪来的灭？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如果你真正通达了，你的心里头就清净了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。不会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一切放下了，一切放下了，这个身心现在人讲轻松。我们佛法里面讲得大自在，你就入这个境界。得大自在是自受用，是你自己的享受啊。 心地清净啊，一尘不染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做不到，什么原因做不到呢？这些东西常常念，没有深入去体会，没有其如境界。啊，清凉在华严里面跟我们判的四科啊，信解行证。我们今天止于信解，没有行证，所以得不到真实受用。啊，一定要真正行呐、啊！什么行呢？改变我们的观念，观念改变了，我们的行为就改变了。啊，言语行为都改变了。改变之后啊，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那就是佛家常讲的了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这大彻大悟之后，啊，入佛的境界了。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入佛之见呢，入佛之见之后，表现出来的样子。在设法界里头，无论他现什么样的身份，啊，表现的样子，决定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他视线在这个世间做什么呢？决定是大开方便之门，帮助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去觉悟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法子齐入境界，就是不知道三心不可得，不知道万法皆空。四念处讲观法无我，无我就是空啊！啊，我这一个字的定义，佛法里面说的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是主宰的意思，啊，一切诸法没有主宰啊。就是自己做不了主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自己要做主，那年年十八多好呢？啊，他为什么要老呢？为什么要病呢？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啊，第二个意思是自在的意思。啊，你看一切诸法。啊，自己不能做主，自己得不到自在。自在就是我们今天讲自由。啊，他不自由，他受种种条件限制。啊，任何一法都逃不出这个定律。我们要仔细去观察。中观论里头一开头就说得好啊，啊，讲诸法不自生的，不但自己不能生，也不能共生。啊，我们今天只方便说，啊，说一切诸法是许多因缘而生的，这是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啊，中观里面讲的那是真实说。啊，不共不无因呐，是故说无生呐，那才是真实。 诸佛菩萨清楚明白啊，所以才真正得大自在啊，真得化身般若解脱，这三德里面皆有常乐我净啊，观身不净，哎，他净得到了。啊，观受是苦，他是乐。啊，那个心是常住真心。啊，那住法真的用果，真有主宰，真有自在。啊，凡夫没有。啊，跟诸位说，哪些凡夫啊？六道里头没有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。到一真法界里头才有常乐我净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给我们启示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放下六道，放下十法界，其如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，真在哪里呢？法身是真的，般若是真的，解脱是真的。啊，法身是体，般若是能证性体的智慧，解脱是受用。这是佛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也。我过去讲三十七道品，我讲四念处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老师教导我们的看得破。四念处是看得破，四如意足是放得下。啊，你要不懂什么叫看破，什么叫放下，你就细细去研究这两课。啊，世尊对这两课的开导，在《大小乘经论》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啊。所以古大德说，诸佛菩萨出现世间讲经说法，总不出三十七道品。我们学佛不能把三十七道品看作小乘，那你就看错了。天台家讲，智者大师讲的藏通别圆，藏教的三十七道品是小乘，圆教的三十七道品那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，所以才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，所以真正能到观法无我啊，心才真正的清净啊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无量劫来积功累德，度化无量无边众生，心里头一尘不染。《金刚经》上已经透了消息给我们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而得度者。这个十五种子心里头不着相啊，为什么不着相呢？观法无我啊，还要有鞠躬的这个念头，你着相了，你是凡夫啊， 不但呢你出不了十法界，恐怕六道都出不了。啊，凡夫要想出六道难呢、啊、哎呀，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，我积了多少多少功德，不错。六道里面享受有漏的福报。啊，要把有漏福报变成无漏的功德。实在讲，连无漏功德也了不可得。啊，你才真的是无漏功德。啊，这个道理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我们呢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那才叫真实功德。啊，你心里头还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，都是变成有漏的福报。啊，再大的这个好事，都是有漏福报。那这个四念处大意呀，跟诸位介绍过来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它的义理无有穷尽。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认真努力去修学。朝暮课诵古大德把般若心经收在课诵当中，啊，朝暮课诵说实在话，你们仔细想想，它全都是汇集的。啊，古德为什么要我们每一天把心经念个一两遍呢？时时刻刻提醒心经的目标就是四念处观，啊，要我们用智慧观察世界，啊，你才能得知世间法的真相，啊，你才能修清净心，你才会放下，你才会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不但世间法不染着，出世间法也不染着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明白对我们开示：“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”啊，这样啊，渐渐才能其如佛菩萨境界，啊，这我们常讲的转业报身。为愿力身，你就自在了。啊，在这个世间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自己一念行善的那个念头都不起，真清净啊！啊，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我们要向这个目标、这个方向去迈进，这叫成佛之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